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39章，上回又讲到九叔个摆摊将何老板个魂招上嚟啦，啊点知呢个吴家拎何老板呢？唔单止话唔肯帮手，仲话自己都瓜咗啦，咪由佢啦。二来呢，可能生前做啲阴质事多，啱啱死啫，落到下面之后俾鬼差塔住，唔放佢翻上嚟添噃。师徒三人喺无计可施嘅情况之下呢，俾怪老子换咗另嘅武士威。嗰只狗仔呢竟然就揾到上门啦。九叔就知道武士威有嘢想讲，咪略施小法，等阿文才同秋生都可以听到，咪变成狗仔嘅呢只武士威想讲啲乜嘢啦。只见到九叔嘅吩咐啦，你两个将只手放喺只狗仔嘅头上面啦。秋生同文才照做啦，而九叔呢亦都将只手放咗佢头上面。咁样一嚟呢，三个人心里面听到嗰把声更加清晰啦。 九叔，我武士威啊，九叔。 文才讲啦，喂，你点真系变咗只狗啊？ 秋生就讲啦，系咯，你肉身啊，喂， 我都唔知道啊。 九叔就讲啦，慢慢讲，慢慢记啦。 其实就系咁嘅，就系先咗几日啫嘛。我带住班手足喺街度巡逻，咁啊见到几个生面口嘅人啊行过嚟，我梗系上去盘下佢噶啦。我就问佢：喂，你系边鬼个啊？佢就话：婷婷个舅父，佢带咗两个人过嚟，隔篱镇嘅。一个咧就话系同阿表妹订咗亲嘅，一个叫宝少嘅。另一个咧细细粒粒嘅个白夜公啊。就话系呢个宝少嘅师傅，跟住我啊，梗系懒熟咁同佢讲：啊，婷婷系我表妹啊！咁佢哋又问长啊问短，就话任宅喺边啊，准备接阿婷婷过去，帮佢收拾啲家当咁。咁啊，我见有人请食饭啦，咁啊，梗系跟住去噶啦。 咁跟住呢， 我记得嗰晚就几夜下噶啦，我啊同佢哋去咗间茶楼度。咁你一言我一语又倾咗阵，都系倾啲好简单嘅嘢嘅啫。 点简单先？ 来来来，佢哋问咗啲乜嘢啊？ 都冇乜嘢啊，佢哋就系问：阿表妹个阿爹系点死噶？咁啊，屋企里边有啲咩人咁啊？大概仲有几多家产啊？都系呢啲湿碎嘢啦。 喂，呢啲先唔湿碎，咁跟住咧， 我觉得几湿碎嘅啫。开讲又话天上雷公，地下舅公噶嘛。咁既然系佢亲舅父嚟到咯，咁我啊梗系想系嘛，咁啊睇有冇机会噶啦。点知个宝少啊出手就好阔绰，一下就俾咗几嚿黄金过嚟。咁我睇人哋咁有钱咯，心谂啊冇乜望噶啦。 咁跟住咧，仲有讲啲咩添啊？ 跟住真系冇乜点讲嘢噶啦。但我就问佢啦，阿表舅父啊啱啱话过身啫，阿爹会咁快脆又话佢提亲下又成噶嘛？咁我梗系问噶啦，跟住佢哋冇点答，我系咁焗我饮酒咯，咁有酒咁梗系饮噶啦，饮大两杯之后咧，咁觉得个人就好似发下发下，冇乜知觉啊咁样样，迷迷懵懵咁，第二日就咁啦。 咁即系话你自己肉身喺边，你唔知噶噃？ 系咯，秋生嗰晚仲见到你噶， 见到我，见到我做咩啊？ 我咪见到你啊，喺婷婷间屋企外边系咁及下及下，又伸条脷出嚟成只狗咁咯。 冇理由噶，嗰晚我饮大咗，直接趴喺度就瞓噶啦。啊，尤其我平时都几饮得噶嘛，我就记得饮咗两三杯啫，劈啪咁啊笪低。断埋片，跟住咧，有时啊清醒，有时啊迷迷懵懵咁，又唔知道自己去边。清醒嗰阵咧，就知道自己变咗只狗。咁唔清醒嗰啲做咗啲乜，我自己都唔知噶啦。九叔，阿九叔，你要谂办法救我啊！ 报答你做牛做马，唔使啊！你偷到嘅话，你啊真系我再世父母，我会侍候到你临终嗰阵时啊！ 我再过你把蛇口 啊！唔系，应该系讲咧，我啊结草含玩，就系报答阿九叔再做之恩咯、 啊。切，仲话报答我？系啊，你啊，平时作威作福作惯咗。救返你之后啊，你少啲喺佢哋面前呀问呀冇咁啊，咁啊真係多得你唔少啦威哥。 啊秋生哥仔，你又唔使咁嚟带我嘅。我个肉身你几日都唔知做过啲咩嚟，街道如果係见到识我嗰啲呢都错晒洋相㗎啦。我老顶嘅最要面㗎啦，见住我咁嘅衰样，莫讲话保安队长啊。就算要我留喺度做捕快，我都冇面啦、 啊。文才就讲啦，咪咁又系，莫讲话你啊，我上次都系俾嗰个咪怪老子，咪即系你上次见到有眼有又有势嗰个老坑咧，将我灵换咗只猪度，咪同你情况差唔多啦。所以啊，唉，好彩师傅够及时救到我啫，如果唔系啊，嘿。个个见到我都当我傻仔嘅啦，无时威继续讲啦。 吓、啊，九叔可以救到你啊？咁可唔可以救到我添啊？九叔 就唔系冇办法嘅，但首先要揾到你嘅肉身系边先。 咁我自己都唔知噶、 啊，冇办法可以谂办法嘅啫。你呢件都算系小事。 啊，仲小事？九叔， 于是。九叔就将佢嚟到咸水镇呢几日发生嘅事讲晒俾武士威听啦。 唉，细估唔到依咁何有福搵埋咁多喇喳钱，死鸠咗啦！为咗自己侄女嘅清白，对簿公堂佢都唔肯嘅，咁野人嚟嘅。 系咯，我都话佢抵死噶啦。 武士威又讲：， 哦，九叔话又唔可以咁讲嘅。 文才讲啦：， 啊你。咁搞笑嘅你，信唔信我叫师傅唔救你啦？ 唔系，阿文才，我又唔系咁嘅意思。阿九叔，你又咪真系有办法救到我噶？阿九叔， 救就救到，要揾你嘅肉身，亦都唔系太难嘅事。咁你啱啱讲呢句说话咩意思？ 我冇咩意思嘅。俗话讲得好啊，人死就仗烧㗎喇嘛，呢啲嘅生意人我见得唔少㗎喇。做官又係咁，做生意又係咁，或似你哋话斋人都死够咗喇，就算有乜恩恩怨怨啊，人就早会自私啲嘅，我諗鬼都係差唔多㗎啫。阿表妹又舅父话唔肯出嚟喇喎。咁其实佢就算出嚟有鬼用咩？ 吓、啊，点会冇用啊？我可以多面对质啊嘛。 唉，文才，我多谢你嗰日救咗我一命㗎喇。不过你哋又唔喺官家做过，諗啲嘢呢係嘢单纯啲㗎喇。 单纯 係喇，点单纯啊？呢啲咪人情世故嘢我都睇唔少㗎噃。 係。一般啲老百姓呢諗下叔叔啊八啦卦呢啲都好正常。但係如果话到办案呢，你哋冇个经验咁多啦。嗱，你话就算俾你哋搵到何老板隻鬼魂出嚟有乜用啊？如果佢嗰四个姨太就咬死话係表妹做嘅，你又追得个账咯。咁你话啦，何老板又可以讲乜嘢？唔通真係鬼拍后尾枕拍鸠佢咩？ 哦，係喇师傅，鬼拍后尾枕埋真係有呢啲咩嘢 㗎？九叔我拧拧头讲啦。 屌，呢啲只不过係民间传说嚟嘅啫。 吓、啊、民间传说嚟咋师傅？咁点解会有呢啲民间传说嘅呢？ 鬼拍后尾枕呢有係有呢件事嘅，不过情况会特殊啲。一般鬼呢是不会随便拍人家后尾枕，而就算他拍这个人的后尾枕，这个人亦都不会讲什么真话。除非什么啊师傅？除非这个人跟这只鬼有极大的渊源。简单讲， 心中有愧，自然意志就动摇，俾只鬼咁一拍啫，身上边嘅阳火就减少，阳气一低咯，又觉得自己欠咗只鬼嘅，自然就会有内疚，亦都惊呢只鬼去报复佢，自然就乜都讲出嚟噶啦。 啊，师傅啊，咁你可唔可以叫何老板呢逐个逐个咁拍佢哋后尾枕？ 你都讲啦，你四个姨太有冇对唔住何老板先？冇错，人真系惊鬼嘅咧。但俗话讲，人怕鬼三分，鬼怕人七分嘅。而且呢几条八婆企到咁硬咯，我谂何老板嗰只鬼就算出现咗，都唔会舍得拍佢嘅啫。 点会啊？喂，分佢份身家、啊。 咁佢人都死咗啦嘛，咁死咗分身家就好正常嘅啫，又唔系俾佢戴绿帽，男人最忌都系俾人戴绿帽嘅啫。分身家，何老板大把钱噶嘛？ 秋生一拍个头，系、啊，喂，不如咁啊，师傅，叫何老板上多次嚟，就话呢四条八婆呢一齐俾绿帽佢戴，一共有四顶咁多，加起身呢仲高挑过无常鬼只帽添，你话得唔得啊？ 文才讲啦，唔得就唔系话唔得嘅，你呃鬼食豆腐得添，呃鬼戴绿帽，你真系搞笑你。 九叔啊，沉吟不语， 系噃。如果系咁计嘅话，就算叫到何老板上嚟，如果佢唔配合，或者个耳仔一软嘅话，咁反而仲会弄巧反拙添噶噃。 冇事我系讲啦，诶，摆住。好似唔系噃，咩啊？唔系乜嘢啊？阿九叔，你啱啱咁讲咧，可唔可以再讲多次俾我听啊？ 讲多次，边度开始讲啊？ 嗱，九叔，你又唔好话我系小人之心啦。嗱，我哋不妨成件事咁串你嚟睇啊啦， 有得串添。 系啊，嗱，你睇，首先咧就表妹个阿爹啊，即系我表舅父咧出咗僵尸嗰单嘢啊嘛， 系啊， 然之后咧冇过一段时间，无啦啦多咗个舅父啊出嚟，然后整鬼我，好快谂住接表妹过去啊，同个有钱仔食亲，咁就有钱仔咧，我哋假设秋生讲嘅啱嘅，即系话早前啊。呢、这个宝少同埋嗰个咩咩啊怪老子个吴家祥，其实就有心搞啊何老板噶啦噃。 秋生就讲啦，系噃，呢、这个宝少啊想谋何老板在前，系用咗同婷婷成亲呢个求亲嘅方法，就嚟到清水镇， 然后就将婷婷嗰户身家咧都压埋去何老板嗰度，咁啊一网打尽。 是啊，九叔，你想想，如果没有你的出现，死那个只是得何老板的，而最大的得益人呢都可能未轮到那四个八婆的。 哦，我明了，你是不是说宝少带了何老板绿帽？ 嗯，我看就像了，我想件事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个嘛，宝少应该就是同何老板其中一个姨太就有染，然后何老板其他的姨太咧，亦都好有可能包养咗啊！其他嗰啲咁嘅靓仔啦，咁你睇下何老板生唔到仔系嘛？咧，你咪话佢咩印堂法啦嗰啲嘢嘅，几日之内如果咩啊咩啊 印堂法黑，几日之内如果黑气做唔消咧？就有杀身之祸，大家镬啦嘛， 系啊，咪就系咁咯。呢、这个咪何老板呢几日啊照瓜无误嘅啫。咁佢一挂咗，自然嗰四个姨太又会分佢份身家。 道理系有道理，但系点解佢哋要煮死婷婷呢？ 唉，咁啊仲简单啦，九叔，你唔谂下阿表妹佢啊，仲边有人有物啦？我除得我呢个表哥嘅啫。 切，表哥，你都变咗只狗啦，表哥。如果唔系文才同我救你啊，你可能又俾一脚踢死咗。如果唔系师傅见到你啊，你可能仲喺街边食紧屎添咧。 秋生， 文才都讲啦， 系、哎、好心你啦，人哋都咁嘅狗样，系嘛？ 你再系咁笑佢，我都会笑板粉。 武时威长叹咗声：， 唉，我都知咧。我平时好闲争，呢几日咧清醒嗰阵，我都谂翻自己，唉，都唔知系咪报应咯。但系我都受咗应有嘅惩罚噶啦。我知道你哋几位咧都系宅心人口，系嘛？咁啊，周生同文才咧可能系火爆啲，但系你哋几个毕竟啊仲系好人，你哋坏人见得太少啦嘛。我唔同咯。有时我为咗升官发财，咁啊唔多唔少都会要做咗啲系嘛，直下人嗰啲阴质嘢，坏人谂紧乜嘢，我清楚过你哋。 九叔啊讲啦，都算你有啲自知之明啦。系咧，咁你都未讲，嗰几条八婆点解一定要注射婷婷啊？ 唉，咁啊好简单啫，个表妹又冇人冇物咯，不过佢舅父一死啊。死无对证，如果他们这个计划是顺利的话，只不过是一个有家财继承遗产的一个死剩种来的。那么你说钱啊，怎会有人嫌多的？如果真的被我估计中，何老板有其中一个儿太是跟这个宝少有路的话，女人合起醋上来点会啊？唔谂住整死阿表妹啊！ 秋生啊讲啦，系、哦，我喺姑姐间店啊，成日都见到嗰啲阿姨啊谂住点样整死个大婆，个大婆点样整死阿姨嘅咧？啊，俾你咁样一讲，又好似系噃。文才讲啦，咁你话会系假设系嘛？假设。边一个儿太系同阿宝少有染，即系话边个想整死婷婷呢？边个最想整死婷婷，咪就系边个咯？好，估唔到我哋阿威哥今次又分析得头头是道啊！ 唉，九叔，你又唔好笑我啦，我都话啦，你哋啊个个都好人。我以小人之心读回小人之福就不难的。 一边讲就好像喊喊口咁啦。九叔啊讲啦， 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知错能改亦都羡慕大言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回肉身回来，帮你回复回人样的啦。 武时威一听到啫，担起个头望住九叔。两只狗眼啊，啲眼泪啊，叭叭声咁流落嚟啦。本来坐喺度啦，突然间成个身一趴，文才佢哋当堂中一中，只听见武士威就讲：， 阿九叔呢段时间呢，我都叫做见惯咗人间疾苦噶啦。以前做过啲衰嘢咧，真系后悔莫及。其实我身世都系可怜嘅啫，我三岁死老豆，五岁啊死老母。咁点都系托关系，做咗个步快，系咁爬，系咁爬，冇错。有时用啲不择手段嘅方法咧，就爬上保安队长呢个位。但系而家咁，我又变翻个孤零零冇人嚟嘅孤儿仔噶啦。个九叔你嘅大恩大德咧，我真系无以为报啊！不如咁啊，九叔，不如你收我做徒弟啊！我会一直咁好孝顺你，服侍你啦，求九叔你收留我啦。 九叔啊，微微笑咁望住武时威，眼角啊秒秒文才同秋生啦。 点啊？你哋点睇啊？ 秋生啊，拗拗块面啊，讲啦。咁其实佢咧，除咗平时哈哈霸霸、够够硬啊，咁佢人其实冇乜点嘅。你话点啊，文才？ 我都觉得系啦。其实佢心地都唔算差嘅，你就睇佢，就算变咗只狗啊，都见到婷婷俾人咁样嚟屈，都会帮婷婷出头，就知道佢唔会坏得去边啦。以前就算做咗啲咩衰嘢，咁而家咧都叫做啊惨过坐监噶啦。 咁系，一切听师傅噶啦。阿九叔啊，笑一笑， 咁。你保证以后都唔会咁哈哈霸霸啦嘛？ 唔会唔会，绝对唔会啦！如果我再咁忘恩负义嘅话咧，九叔，咁你话点，我点啦？ 喂， 仲叫九叔？ 系咯，叫咩？你自己好清楚啦。 冇事，喂，望望佢哋两个，再望望九叔，见到九叔阴阴嘴又笑，即时就醒嘴啦。 哦、啊。保时威拜见师傅。 点啊，师傅，人哋嗌你师傅咯，咁啊先搞掂婷婷单嘢先呢，定要帮佢揾翻个人翻嚟先啊？ 一齐做咯，一方面揾下个肉身喺边，反正又唔使我揾嘅。而家最急都系谂办法点样救翻婷婷，揾肉身呢啲好闲嘅啫。 吓、啊，师傅，点行啊又？ 我自有方法啦。 咁即係点呢？大家想知道嘅话，敬请留意下一回啦。